西拨动了琴弦，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，而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，永远随着你马儿走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